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月踏青明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仙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耍猴捋一圈，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演员、戏剧导演孙博。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段话剧《伊凡诺夫》的剧本朗读。这个片段是男主角伊凡诺夫对青年医生李沃夫说的话。您，亲爱的朋友，刚毕业，年轻，朝气蓬勃，哼，我呢，35岁了，我有权利给您出主意了。您不要娶什么犹太女人，不要娶有精神病的女人，也不要娶什么女学究，而要挑选一个平常的、不起眼的女人，没有什么鲜明的色彩，也没有什么多余的声音。总之要按老规矩铺排您的全部生活，背景越是灰色，越是单调就越好。亲爱的，不要单枪匹马，单枪匹马，而同千千万万的人作战，不要同风车厮杀，不要用脑袋瓜子去撞墙。上帝保佑您，不要去搞各式各样的合理化经营，不要去办不同寻常的学校，不要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您得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甲壳里，干那种由上帝要您干的小事儿，这样生活比较舒服，比较正直，比较健康。而我经历过的那种生活，却使人多么厌倦，多么厌倦。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来关注一下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今天本市扩散条件较差，雾霾天气有所发展，请尽量减少外出户外活动，务必要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故宫晴见多云，有轻度霾，26度到10度，平谷金海湖晴见多云，有轻度霾，25度到10度，怀柔红螺寺晴见多云，有轻度霾，28度到11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见多云，有轻度霾，27度到8度，密云云蒙山晴见多云，有轻度霾，23度到5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晴见多云，有轻度霾，23度到11度，门头沟灵山晴见多云，有轻度霾，19度到3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贵州交通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是贵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小刚。 大家好，我是柳叶梅。 哎，那么说到咱们贵州啊，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银链寺的黄果树了。 嗯，没错，黄果树很美很壮观，但是对于贵州这一个处处都是美景的洞天福地来说，黄果树也只是占了1%的美。 是啊，阳春三月，大地回春，百花齐放，四处都已经进入到乱花遮掩的撩人季节，别总宅在家里啊，得去周边走走呀，找个休闲的圣地，踏青采茶，约会赏花。 嗯，没错，那我俩呢也是特别诚挚的邀请大家来贵州啊，看看这多彩的贵州最美的天堂。 白中带绿的锦屏雷屯村。 雷屯村是国家生态家园示范村，千年古屯万年楼，谁秀景香，一面青山三面环水，天公福地。大明楼前的这副对联是对雷屯地理自然人文环境的真实写照，描绘了雷屯美丽江南水乡画卷。 雷屯村呢，古代的名字啊叫做雷泽屯，因为明洪武时期屯兵得的名字。村寨地势坦荡开阔，这里田间垄亩呢是非常的整齐，菜洼葱绿，亮江河绕寨而过，三面临河，河中鸭鹅成群，河边水车抽水，妇人换衣，北岸石山壁立，松山繁茂， 沙洲如翡翠碧玉镶嵌在寨旁亮江河面，沙洲上绿草如茵，一幅田园映芳菲的画卷映入眼帘，传达出一个古老村落的新风新韵。雷屯是远近闻名的瓜果蔬菜之乡。 刚才这个叶子也说到啊，千年古屯万年楼，谁秀景香，一面青山三面水，天公福地。锦屏雷屯村大明楼前的这一副对联呢，也就是对雷屯历史生态文化最好的诠释了。出入雷屯，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古木的清香，往深处走几步，空气当中夹杂着些许淡淡的花香。当你把自己完全置身其中的时候，木香、花香、泥土的气息等等各种味道充盈了你的鼻子，你不得不借助眼睛来感知这个世界，而这时呢，你将会开启另外一番美的视觉盛宴。 三扇红白相间而巨大的朱氏宗祠大门头顶长满了杂草，这让你无意间会联想起它曾经的辉煌，脑中辉煌后落寞的场景也是那么的顺其自然。漫步村间小道，不觉来到一湾河水旁，问其名曰亮江河，因三国时期诸葛孔明七擒孟获时曾经过此地，故得名亮江河。绕在雷屯村东部，风情万千，江面鸭鹅成群，波光粼粼，若能乘船游览，好不快哉。 雷屯村呢，是明王朝为了建设大理国需要，打通了云南和外界的通道而兴起的村落。这里的朱姓人家都是在当时朝廷用湖南芷江直接派遣过来到这儿巩固边疆的将士。明王朝为了巩固边疆，实行一人在军全家随往的政策。当时汉民兵的到来为锦屏带来了许多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器具，比如水车、吊井等等。到现在雷屯、龙里都还有许多吊井仍然在使用着。 如历史所述，这里的一切都还是明朝时候的样子，老人小孩、乡间小路、水车、界碑，还有那天上的云朵和水中的鱼儿。这里是雷屯，一个从明朝穿越而来的神秘古村落。 雷屯村的雷屯寨以白墙、马头墙、徽派建筑风格为主的砖混结构房屋，和以小青瓦屋面、木质色墙面、苗洞建筑风格为主砖木木质结构房屋整齐划一，相映成趣。全寨房屋建筑清爽亮丽，再加上亮江河水宛如江南水乡一般。 环绕雷屯寨的亮江河面有六个沙洲点缀，大小各异，低平和缓，周上绿草成荫，是夏秋休闲避暑的好地方。沙洲与沙洲之间有百步桥连接，游人漫步桥上，躺在绿茵茵沙洲草坪上，心旷神怡。 亮江河就犹如一条绿色丝带环绕在雷屯村的东部，河水清澈，江面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乘船游览别有一番风味。 位于雷屯寨北部亮江河畔的将军岩，威耸的身躯俨然一位将军，在守护着雷屯村。 大明楼呢，在村委会的中北部，雷屯寨综合广场的对面，两边挂着那副大家所熟知的对联，古朴的外观保存完好，结构稳固，漆面比较新，也是全村的一座标志性建筑。 乾隆25年建的朱氏宗祠，规模宏大，至今保存完好。祠堂为典型的徽派建筑风格，粉墙、青瓦、马头墙。徽派建筑讲究自然情趣，通常选钟灵毓秀之地。房屋布局重视与周围环境的协调，自古有无山无水不成居之说，从族谱中附的宅基图和风水图可知，祠堂择地非常讲究风水，山形为龙形，山平水带，在青山绿水之间与古渡口、果园、亭台等交相辉映，正是小桥流水人家的纯美境界。祠内白墙上彩绘壁画清晰可见，有怀橘遗亲、恶虎救父、鹿乳奉亲等24孝故事，选用这些贤孝典范，是希望借此能让族人见贤思齐，不辱先辈。 亮江曲折而行，春天整个田坝都为地膜所覆，雪白的一片，山上桃树、李树、梨树竞相开花，整个村寨成了境内一座大花园。夏秋之交又是瓜果成熟，村里村外瓜果飘香。而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一个旅游目的地雷屯村，就在黔东南州锦屏县的墩寨镇。五彩斑斓的湄潭樱花谷， 在湄潭县的象山茶博公园，分别有晚樱、早樱、山樱花、冬樱花、云南樱花等不同品种、不同季节的樱花20000多株。 每年的3月开始啊，各种粉的、红的、白的，一束束樱花在碧绿的茶园上竞相开放，远远望去，如一团团彩色的小云朵在茶间飘动。 那柔柔的樱花与茶园相守，与桃花辉映，如霞似锦，好不美丽。而且重点是在冬、夏、春三个季节都能在茶山赏到樱花。 春天20000多株樱花即将绽放，各种粉的、红的、白的，与桃花相映，与油彩花争艳，这是不是有点让人心神荡漾，迫不及待地想去一睹芳华了呢？ 花海与茶山交错，粉色与绿色辉映，这样美的鲜明、美的炫目的茶山樱花谷值得你抽时间前往。漫步在长径10公里的樱花长廊和茶海间，粉红的花瓣随风飘落，翠绿的茶间任落花如雨，任乱花迷人眼，任人面樱花相映红，如此美景真是让人沉醉其中无法自拔呀。放眼望去，红白相间的樱花长廊映入眼帘，点缀着碧绿的茶山，白中泛红的樱花开满枝头，一派温馨宁静，春色盎然，清飞淡粉，如雾如霞的娇艳樱花点缀在碧波翻滚的茶园里，充满了诗情画意。这个春天来象山樱花谷，听一曲绿色茶树和红色樱花相恋相守的浪漫乐章吧。 每年樱花盛开时，大批的游人、摄影爱好者来此赏樱，在美丽的樱花谷里，不论是哪儿，随手一拍，那都是绝妙的风景。 每年梅潭还会开展樱花节活动，除了赏樱花、桃花、油菜花、梨花，还有很多精彩互动游戏活动以及美食。 那象山樱花谷呢，它的位置就在遵义市梅潭县象山茶博公园内。黄白绿交织的黎平八洲河。 提到黎平啊，那么大家的第一印象肯定是今年央视春晚贵州分会场美轮美奂的民族风情。没错，今年的央视春晚就是选址在黎平的赵兴千户侗寨，来展现我们贵州的多彩的。不过呢，在黎平与少数民族风情的热闹形成了鲜明对比的地方，也是大有玩法的。那下面要去的黎平八洲河就是这样一个好的选择。 春到八洲河的第一感觉，仿佛是跌入了一个如诗如画的宁静世界。那起伏的山峦，澄澈的碧水，悠悠的水车，古老的小桥，别致的民居，金黄的菜花，觅食的耕牛等等组合在一起，绝对是现代都市人梦寐以求的绝美景致。乘一叶小舟游荡在小河里，饱览周围如同画卷一般的春日盛景，总能是让人流连忘返。 八洲河的天生桥是世界跨度最大的天然石拱桥，桥面最宽处138米，最窄处98米，桥拱跨度最大119米，最小处89米，拱面高出水面39米，桥下河水清澈碧绿，鱼虾成群，桥四周奇峰峻石，林木苍郁，河流两岸山光水色如诗如画，风光迷人。 黎平府志有记载啊，天生桥重檐直跨两岸，终有一洞，双江口诸水经此到达高屯，可以行舟，上则仍然平地也，往来甚便，不假修筑之力，故名。清朝乾隆年间，黎平府训导洪会游天生桥赋诗说，天凿难施鬼斧穷，天心不厌地玲珑，西山壁上原架梁，巧妙征船造化工。 八洲河下游的下鸟鸭寨对面河畔，河岸峭壁半崖有一石洞，石洞口，洞口由木梁横亘成架，洞前河里水流清澈，鱼虾肥美，野鸬鹚觅食后常栖于洞口木架上，所以得名鸬鹚架。当地传说，洞口本无木架横跨，鸬鹚乌鸦均栖于壁间凹处。有天夜里，夜色如漆，一阵大风刮来，数块石头吹落砸下，数只鸬鹚乌鸦丧命，坠下悬崖。次日天明，活着的鸬鹚与乌鸦沿河寻找，下午时分仍未发现同伴死尸，却寻到一根木棒。鸬鹚与乌鸦齐心协力，用头顶、嘴啄、爪抓、翅拖，将木棒搬到洞口，架于悬崖峭壁间，以挡风遮雨。自此，人们发现数百只鸬鹚和乌鸦常共同休憩于木架上，故此此悬崖峭壁为鸬鹚架，称附近的寨子为上下乌鸦。鸬鹚架悬崖峭壁蔚为壮观，顶端森林密被，树木葱茏，诗云天下屏障鸬鹚架，神工巧造高万仞。 除了黄白绿交织的美景，这里还有一个有着红色印记的地方。1934年的12月，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少寨时，原有的木桥已经被拆毁了。为了让红军顺利过河，少寨的村民冒着严寒，点着火把，从家里扛来杉木和房板，和红军一道连夜架桥。红军队伍踏着这座木桥继续前进，后来人们就称这座桥叫红军桥。红军桥长70米，宽还不到1米，用几十根原木搭成插架，再用4米长的方板铺成，河里浮着一块大石头，面积大概2平方米，有头有嘴有脚有背，形象像龟，所以人们称它为金石龟。少寨呢是依山傍水，八洲河绕寨而过，寨子前田园叠翠，小桥流水，竹林摇曳，绰约多姿。寨子后面的龙山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山上有一块光亮而灰黑的奇特石头，面积1.3平方米左右，石面上还镶嵌着一粒粒的白砂石，构成鱼蟹龙虾这样的图案，称作鱼蟹龙虾石。图形下面呢，还各自的都有凹陷进去的身影。八洲河呢，就在黔东南州黎平县的高屯镇境内。如诗如画的 十千武德万亩桃园。 每年阳春时节，武德镇尖山坳便是一片十里桃花花花诱人的景象。与此同时，金黄的油菜花隐约点缀在粉色的桃林中，微风一过，桃花飞舞，菜花摇曳，绚烂夺目而令人遐想。穿梭于桃花林中，置身于油菜花旁，无论是拍照留影或是驻足赏花，都有犹如进入梦幻仙境之感。满坡满岭的桃花竞相开放，也引得成百上千的游客和摄影师们不远千里慕名而来，蜂拥而至，用无数个镜头捕捉了那道如诗如画的桃园风景。 更重要的是，在石阡这个春天，除了可以赏桃花，还能去传说当中的石阡温泉感受一下贵州温泉的魅力哦。石阡温泉呢，又叫城南温泉，是中国最古老的温泉之一，始建于明万历34年，延续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有着独特传统的洗浴文化，这也是全国唯有、世界少有既可以洗浴又能够直接饮用的天然矿泉温泉。水从松明山路石缝间潺潺流出，常年恒温45度，出水量每天达到3000多吨，并且呢，富含丰富的硒、铯、锂、铜、锌、碘、偏硅酸等等多种对人体养生保健有益的微量元素，对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关节炎、神经炎、皮肤病等等都有很好的辅助医疗效果，也是全国闻名的泉都之乡。关于温泉的起源呢，当地还有一个神话传说。从前有一个云南人由云南驱赶火龙行抵石阡，见山水优美，物产丰富，人民勤劳简朴，不忍离去，就把这火龙镇在江底，尾在云南，头在石阡，从地底下喷出温泉，利民唤喜。这个人临终之前呢，嘱咐把他埋葬于温泉北面小山的丛林之间，照以3层石塔，永镇火龙于其下，为石阡万民世代谋福。这两个地方啊，它都在咱们贵州省铜仁市的石阡县。仙境一般的百里杜鹃。 百里杜鹃有着世界最大的天然花园之称，每年3至4月，这里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便先后怒放，呈现出一幅千峰叠起帐，杜鹃花似海，满山留异香的美丽画面。那一片肆意盎然的杜鹃花林绵延百里，每到盛花期，粉的、白的、红的、紫的杜鹃相互争艳，团团簇簇，美得不食人间烟火。当你身处百里杜鹃的花海之中时，才可以体会到什么叫做远看似侠景，人在画中游，近看花争艳，人在花中游，花映人更美。 百里杜鹃的总面积达到600多平方公里，享有地球彩带、杜鹃王国、养生福地、清凉世界的美誉，也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世界唯一的杜鹃花国家森林公园、国家自然保护区，是全国低碳旅游实验区、亚洲大中华区十大自然原生态旅游景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花园，也是中国春观花、夏避暑、秋休闲、冬赏雪等等生态旅游的圣地。 百里杜鹃是杜鹃的王国，这里是地球的彩带，在这里你会看见绵延的青山，在青山上5颜6色的花瓣点缀出一幅美丽的画卷。这里的杜鹃不同于别的地方，花茎像灌木一般长得足壮而且高大，百里杜鹃名副其实，延绵百里。3月份正是杜鹃盛开的季节，这时粉色、白色、红色在崇山峻岭中争相怒放，真是一座天然的大花园。这个景区可以游览一天的时间，景区内还有当地特色的美食，自驾前往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百里杜鹃不但风景优美，而且犹如走进仙境般的感觉。这里有你从来没有见过的花海，有你从来没有见过的花，哪怕你人生当中是那么的平凡平淡，但是只要你来到百里杜鹃，你就犹如走进了仙境的世界。这里有你意想不到的风景，有你称赞不停的美景，有你走不完的长路，有你看不完的风景，有你从来没见过、从来没听过的花种。如此美的美景是不是吸引了你呢？你有没有心动呢？百里杜鹃就在咱们贵州省的毕节市。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国际旅游岛之声海南旅游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声音聆听风景，让你的世界充满意想不到的惊喜。吃喝玩乐购，用声音把惊喜装进心里。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际旅游岛之声吃喝玩乐购。今天呢，要为朋友们特别带上一期节目， 就是环球旅行家的本期的主题呢，就是春天的色彩。本期呢，我们带给全国听众朋友们一起啊，去感受海南春天的色彩。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向南。 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陈卓。那今天呢，要带着朋友们去领略一下海南的花花世界。其实那天向南还在问我说，为什么女生那么喜欢花呢？ 对啊， 其实最主要的就一个，就是人比花娇嘛， 对， 有个参照物，然后就会女生会觉得说，哇，原来我更漂亮一些。 当女生不开心的时候，你给她送点花；当女生不开心的时候，你带她去吃点甜点。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是解决了一半了哈，剩下就看你自己的诚意了。 对，其实你看啊，春天的感觉呢，就是万物复苏的季节。那海南已经进入了花开不断的温暖季节，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季节，欢迎朋友们到海南来看花海，来感受一下春暖花开的日子。 是的，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天然的大温室啊，海南一年四季啊都有鲜花去盛开。马路边上、阳台上、田野里、树梢上，随处都可以看到花的这样的一些影子。当然了，最美的还属于我们的花海了。 所以呢，今天要借着这样的一期特别的节目，带着大家来感受一下春天的色彩。当然，唱主角的就是我们的这些花花花。 那接下来时间呢，感受一下我们的花花世界哈。首先我们要说到就是昌江，昌江这个地方呢，山野田间当中啊，各种的花。提起海南，你可能会首先想到我们的碧海蓝天、阳光沙滩。然而海南还有一处世外桃源，每年像约定了时间一样，会开满漫山遍野的木棉花。 没错，那其实看木棉哈，可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要知道，有一个地方看木棉是挺多的，那就是在广州。没错，但是广州呢，它是在城市里面呢，可是我们的昌江可真的是漫山遍野的木棉花开呀。 对，那无论是像这个公路两旁，或者是房前屋后，还是这个河岸西边高山平地，随处可以看到一簇簇一片片的那些木棉花，一副世外桃源般的自然美景。身处其中，恍惚会觉得自己置身于仙境之中。有朋友猜到哪里了吗？告诉给大家，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昌江了。 年的早春时节哈，大概就是在二月份三月份这样子，火红的木棉呢就会争相怒放，争春斗艳，点缀在霸王岭的茫茫林海山野田间，呈现出不一样的风情，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那全国各地呢，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个木棉花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来请向南形容一下，因为前两天才去触摸了它。 对，在前一段时间我会去觉得，哎，这个木看花啊，就是女孩子这样一种享受。嗯，但是自己去玩了一次之后才会发现啊，这样的一种享受呢，不是自己，是整个人和身边的景要融为一体。 嗯， 木棉花其实会比较大一朵，大概有拳头啊，小孩子这个拳头这么大，绵绵的，软软的，嗯，厚厚的，肉质厚厚的， 肉肉的， 对， 嗯，对，所以说呢，这个看木棉花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呢可以在二三月份的时候来到海南的昌江去一睹它的芳容，真的是太美太美，让人心醉。不过呢，也有朋友会提到说，哎呦，这个时间去昌江看木棉花，真的是人从众啊。 对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去的时候还要注意哈，遵守交通秩序。 对， 因为确实那天我去的时候车辆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大家这个都是冲着这样一个木棉花去的玩的。 所以说呢，接下来呢要跟朋友们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可能人就没有那么多，但是同样你可以看到木棉花，就是白沙的九驾岭。 说到木棉花，其实我个人感觉就仿佛就像春天派来的这种信使。那春节一过，九驾岭上啊就会悄悄地冒出点点心动的这样一个红颜色，瞬间就会点燃了整个那一片的大地，给人们带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春天的盛宴，拉开白沙踏春赏花的这样一个小小的序幕。 没错，那说到这个九驾岭呢，它的这个位置还是蛮独特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它是在从儋州前往白沙的这样的一个路段上面，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路段有一个什么样的呢，可能有一些坐车的朋友会晕车。 对， 对不对， 盘山路，而且弯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大比较多。 没错，但是呢你看看在这个时节，如果你来到九驾岭看看窗外的木棉花，说不定你就忘记晕车这回事儿了。 嗯，也许是这个样子的，你有可能会去晕车，但是如果你看到木棉花的那一刹那，那一大片的木棉花的那一刹那，你会非常兴奋地跑下车去拍照，去享受大自然带给你来的魅力。 没错，很多的一些摄影爱好者啊，这一段时间呢都是齐聚昌江白沙，他们会把镜头呢齐刷刷的对准木棉花，去捕捉它最美的身姿。那为了方便游客更好的去领略九驾岭上的云雾景观和木棉花景观呢，在白沙的九驾岭部分路段呢是修建了三个景观台，包括栈道。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呢，真的是可以邀请游客朋友们一起来领略一下木棉花盛开，还有九驾岭云雾奇观，以及九驾岭日出景观。 只有看到景色相对来说会比较多哈。那么刚刚跟大家去说的是两个地方，一个呢是白沙，另外一个呢是昌江。还要跟大家去说一说其他的一些个地方，不知道收音旁的听众朋友您知道多少？接下来就要说的就是临水的红角岭。 嗯哼， 其实说到这个红角岭呢，是海南五指山绵延山脉牛岭的这样一段，位于临水黎族自治县城东北方向大概10公里左右。那么动车啊，出了临水站啊，所穿越的第一个隧道呢，它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样一个红角岭。红角岭呢是背山面海，满山的那个红棉，而且交通相当便利，适合听众朋友自驾出行，是我们海南东线最为难得的观赏木棉花的一个地方。 对，其实很多的一些朋友知道看木棉花嘛，到昌江到白沙就是在西线这样的一个位置。可是呢，如果是有一些朋友会说到，诶，咱们东线也同样能够看木棉花，那你就要到这个红角岭。那红角岭的木棉呢是在二月中旬到三月初开花的，开花的花期呢大约也就是2-3周左右。在通往山上的水泥路旁呢新修了一条登山的护林栈道，可以登上去看木棉花，而且还可以远眺一下美丽的香水湾。所以和西线的木棉风景不同的是什么呢？在红角岭看木棉花，有大海、蓝天、白云、红花，真的是显得分外的妖娆。 看了这么多的木棉花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看其他的一些花。因为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还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去说了，我们海南呢一年四季啊是遍地花开，各种的花哈。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梦幻香山啊，芳香的这个文化园。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经常会去玩。那这是一个开满鲜花的地方，光听这个名字啊，大家就知道这个地方有多么的梦幻芬芳了。有一句话，有句诗这样说的：二月春风似剪刀，美丽的梦幻香山柠檬树开花了。走在这样一个野牡丹的这样一个牡丹谷处，那漫山遍野的柠檬花是幽香幽香的，可以啊，进入我们的胸腔，一天的疲惫这个时候啊，就可以顿时的一扫而光，心情呢也会变得愉快起来。 嗯，没错，其实呢，在梦幻香山芳香文化园区呢，你能够看到的花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刚刚向南说到了漫山遍野的柠檬树开花了，还有格桑花也开花了。然后你在这里呢，看到的是五颜六色的呈现给大家，有红的、黄的、紫的、白的，而且呢，在这个梦幻香山啊，它这个地方呢是全年四季都会有鲜花盛开，因此啊，如果是我们的游客朋友们来到了这里呢，真的是可以唱着花仙子就在里面这个尽情的飞舞吧。 啊，刚刚说了，如果是你觉得哪个女生你惹她生气了哈，你给她弄点像这个甜点呢，弄点花啊，基本上这个事儿啊就解决一半了。那么在众多的花里面，我觉得男士啊会选择两种花比较多，一种呢是玫瑰花，另外一种呢就是百合花。我们要跟大家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呢跟玫瑰花有关，就是亚龙湾的国际玫瑰谷了。如果有一天所有的玫瑰都在你身边去开放，你是不是会相信这个的时候的爱情就会天长地久呢？为什么我们男生一定会用这个玫瑰花去表达对于女生的这种爱慕呢？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可以来到三亚的亚龙湾国际玫瑰谷去感受一下漫山遍野的玫瑰花开放的这样的一种场景。这里是一个以玫瑰花主题为主题，浪漫风情度假为特色，里面融入了浪漫、时尚、高端、艺术、人文于一体的最具有文化色彩的这种乡土情怀的国际化休闲度假玫瑰风情小镇。 对，说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玫瑰谷啊，是很多的一些这个年轻的男女们拍摄婚纱照的一个首选，因为在这里呢，不仅可以让大家感受玫瑰花的专属的浪漫，而且呢，还可以让你嗅到各种特色花草的馨香。当然，热带花卉的异域风情，还有格桑花的美好的幻想，以及向日葵的朝气蓬勃，还有呢，四季玫瑰的持久爱情，所有关于美丽的传说都可以在这里延续，所以你在这里真的是有意想不到的精彩等待着大家。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叫做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那么一听这个名字啊，就跟我们的动物和植物是有关。再要说一说放鞭炮。放鞭炮呢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习俗。那么人们啊用纸裹着火药，于是呢就有了这样一个炮仗，后来呢就有了鞭炮。而在植物的世界里啊，有一种美丽而喜气的植物叫做什么呢？炮仗花。那么海洋的这个炮仗花开了，那么炮仗花是充满年味的花，漫步在这个海野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种金红色的小花依偎着高墙，细长的花骨朵啊一串连着一串，如瀑布一般倾泻而下，远远的看上去啊就像是要炸裂的炮仗一样。 对，其实说到这个炮仗花呢，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见过哈，但是呢这两年呢我觉得在海南啊似乎多了起来。那么这个炮仗花呢，就像刚刚向南所介绍的那样，它是一串就好像瀑布一样的倾泻下来，然后那个花呢是有一点那种金黄色，所以远远看过去呢，这个炮仗花呢会非常的喜庆。而且呢这个炮仗花呢，它就主要是开放在春节的这一段时间，因此呢这个花一看到的时候，哦，大家就觉得说春天来了，然后让人呢会有一种特别美好的向往。 是的，那刚刚说到在春节期间呢这个炮仗花会开，所以呢这个海南野生动植物园呢也会在春天呢去举办一系列的活动，让朋友们在这个地方呢去